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露西演播，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234集，黑塔宣布游戏结束，所有玩家回到原先的格子里。刘万胜抬步准备走回 A5 格，林倩也转身走向 A1 格。就在两人刚刚抬步的一瞬间，一道白色的影子突然动作，一脚踏地，猛地窜向刘万胜。与此同时，一道黑影也窜向林倩，唐默和白若瑶几乎是同时抓住了对方的队友，停下动作。刘万胜反应还算快，拿出了一样奇怪的红色围裙挡在身前，红色围裙触碰到空气，立刻坚硬如铁，变成一块出人意料的盾牌。然而白若瑶的蝴蝶刀在空中划出一道道银色的光芒，围裙直接被割裂成三块，掉落在地。蝴蝶刀抵在刘万胜脖子的同时，唐默的小阳伞抵在了林倩的喉咙上。两个刚刚通关黑塔一层的玩家全部僵在原地，不敢动弹。白若瑶听到身后的动响，缓慢地转过身，正好看到唐默举起小阳伞，用伞尖扼在林倩脖子上的动作。他的眼睛里闪过一丝惊讶，接着他故意说： 啊，唐唐，你在干什么？你居然欺负一个女孩子。 白若瑶脸上全是不敢置信的表情。唐默右手握着伞柄，淡淡地说： 你在做什么，我就在做什么。 白若瑶嘴上说着我就是和这个小朋友聊聊天呀，对吧？手上的蝴蝶刀却没有放开，锋利的刀刃微微滑动，将刘万胜的脖子割开一道浅浅的血口。刘万胜浑身僵硬，他已经吓得不敢说话，最后的理智让他保持冷静，不能落入下风。唐默听到这话却笑了： 哼，那我也在和你的队友聊天，是吧，林小姐？ 明明在询问林倩，唐默却连头也没有回，依旧冷笑着看着白若瑶。纵横交错的格子网格上，马赛克激动地看着这一幕人类相残的场景，嘴里念叨着打起来打起来。在小姑娘兴奋的加油呐喊声中，唐默和白若瑶无声对视。奇怪的是，随着漫长的对视，白若瑶脸上的笑意越来越淡，唐默却笑得越加灿烂。良久，白若瑶说： 唐唐，你不会杀他的，我知道呀，你不是这种滥杀无辜的人。 你可以试试。 白若瑶挑了挑眉，他的回答是在刘万胜的脖子上开了道口，血液顿时喷溅出来。这种伤放在地球上线前绝对致命，要立刻送进医院，可放到现在，刘万胜只是脸色白了白，伤口很快就会愈合。当刘万胜的伤口愈合后，白若瑶挑衅地朝唐默笑了笑。谁料下一秒，唐默右手一动，小阳伞向下一滑，刺穿林倩的胸口，鲜血瞬间染红衣服。白若瑶的笑容戛然而止。唐默抽出小阳伞，再次抵在林倩的喉咙上。那道刺穿胸口的伤愈合后，唐默微微笑道： 我说过，你可以试试。 白若瑶静静地盯着唐默。片刻后，他再次说道： 你不会杀。 声音戛然而止。回答白若瑶的是唐默毫不犹豫地甩出小阳伞，在林倩的脖子上留下一道浅浅的血口。两人都不说话，就这么安静地对视着。三分钟后，黑塔提示音响起，要求玩家回到各自的格子，准备第三轮游戏。四个人都没有动作。又过了十秒，在黑塔准备提示第二遍时，白若瑶忽然收了手，漂亮的蝴蝶刀在空中打了个转，被她收回袖子。她双手插在口袋里，大大方方地走回自己的格子，一边走还一边无辜地说： 唐唐，你好无聊啊，都不许人家开个玩笑。 在白若瑶回到E1格后，唐默也收起小阳伞，回到自己的格子。他站稳后， 抬头看着白若瑶，声音平静，你要杀他，我肯定杀了他。白若瑶的笑容僵了一瞬，他耸耸肩，没再说话。光魔缓缓出现，挡住两边的声音。刘万胜紧绷到快要爆炸的头皮在这一刻彻底放松，他大口地喘着气，仿佛差点溺死的人。好不容易缓过神，他感激地看向唐默。 唐默，谢谢你救了我。 唐默把小阳伞收回腰间，淡漠地说，我没救你。刘万胜一脸错愕，我不会杀他，如果你死了，我就是一 v 二，情势对我很不利，我几乎不可能胜利。刘万胜的表情一下子变得非常精彩，但是他知道唐默说的是事实，九成可能性他的队友压根没想救他，救他只是顺便，通关才是唐默真正想要的。光魔的对面，白若瑶对唐默做了个口型， 你好坏。 唐默并不理他，白若瑶又对着刘万胜说， 你好蠢。 刘万胜握紧手指，也撇开视线。白若瑶笑了起来。从白若瑶对刘万胜说出那句我宣布你已经死了后，唐默就在思考，白若瑶到底是看到了刘万胜身上的死气，还是说他一定会杀了刘万胜。事实上有一点刘万胜说错了，先走的一方想通关游戏也不是不可能，他们不需要恳求后走的一队求他们合作，他们只需要杀光对面的队伍，只剩下自己这一队就可以获胜。游戏开始之后，每个玩家都被禁锢在格子里，不能随便走动，只要注意位置，不走进同一个格子里，就可以避免对方的毒手。唯独两轮游戏之间，玩家回到自己的格子，这短短几分钟时间，格子没有禁锢。很多人会忽视这一点，把玩家需要回到自己的格子，格子间当然不能有禁锢，看作理所当然。然而，这是杀人的唯一机会。白若瑶想杀刘万胜，只有抓住这个机会。所以唐默想也没想，格子禁锢一解除，他立刻抓住林倩。你要杀我的队友？可以，那我也杀了你的队友。唐默将这个选择摆在白若瑶的面前，最后白若瑶选择的是放过刘万胜。傅文铎绝对不会杀一个无辜的人，可白若瑶不敢赌唐默会不会杀一个无辜的人。他认为唐默不会，但是只要有万分之一的可能性，他都不敢下手，只能选择放弃。刘万胜埋头想着接下来的策略，摆在他面前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能和娃娃脸神经病走进同一个格子，如果他们在同一个格子，神经病要杀他简直易如反掌，唐默也救不了他，而且他根本不会杀林倩。刘万胜的额头上渐渐冒出一层细汗。正在这时，光魔消散，黑塔提示音响起， 叮咚，第三局一号玩家可前进步数四，二号玩家可前进步数三，三号玩家可前进步数三，四号玩家可前进步数二。 刘万胜刷地抬起头，惊愕地看向网格中央的小女孩，她的余光里发现唐默也睁大了眼，似乎没想到这个结果。网格的另一边，白若瑶愣了片刻，接着嘻嘻一笑， 哎呀，原来是这样，这就是游戏的公平性呀。 刘万胜怒不可遏， 你没有说过每个玩家可以走的步数不一样。 马赛克比他还生气， 那你也没有问我啊，哼，再说了，你求我了吗？求我的是唐默和那个小白脸，你是谁啊？我不认识 你。 叮咚，由于玩家可前进的格数不一，除前进格数最多的玩家外，其余玩家可选择任意轮次进行前进，如二号玩家一共可前进三格，在一号玩家前进第一格后，二号玩家可选择放弃这一次前进机会，之后三次再继续前进。 黑塔清脆的铜声结束，四个玩家都有一瞬间的寂静，每个人都在思考这段话的意义。所谓峰回路转，便是如此。看着四个人类专注思考的滑稽模样，马赛克拖着下巴， 学着白若瑶的语气摇头晃脑地说道。 哎呀呀，这就是游戏的公平性啊。 新规则出现，黑塔没有给玩家理解规则的时间，直接开始游戏。格子中央，马赛克被包裹在光膜中，开心地哼着不成调的小曲儿。这群人类终于不再聒噪，时间紧迫，他们都在思考这一轮游戏里自己可以走的步数和什么时候走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唐默参与了这么多黑塔游戏，这是第一次碰见新的游戏规则。每次游戏，黑塔都会在一开始讲清楚所有规则，最多设置一下似是而非的陷阱，从不会新增加规则。然而仔细一想，黑塔从未说过每个玩家所走的步数是一致的，他只是说会在游戏开始前宣布玩家可以走的步数。这就是唐默和白若瑶一直在思考的平衡游戏的关键所在。其实这根本算不上新规则，只是玩家又掉进了黑塔的语言陷阱。第一，玩家走的步数不一致。这一轮游戏里，白若瑶可以走四格，刘万胜、林倩可以走三格，唐默只可以走两格，输的位置在 A2 格，仅有两格。唐默不可能走到 A2， 连白若瑶也走不进 A2。这一次只有刘万胜、林倩可以踩进韩叔的格子。白若瑶和唐默的任务是控制格子的亮暗。第二，除了步数最多的玩家白若瑶，其余玩家可以选择自己什么时候走格子。比如白若瑶走第一步，其他三人可以放弃这一回合，等白若瑶走第二格他们再走。这个规则看上去没有什么意义，事实上却决定了谁是最后一个走格子的。毫无疑问，唐默必须得留一个格子，保证自己最后一个走格子。第三轮游戏进行得很快，林倩和刘万胜都站在 A2 格的附近。白若瑶不知道发什么神经，没有靠近 A2 格，反而一步步走到了 E4 格，站在唐默面前。他朝唐默嘻嘻笑着。唐默在停止了两个回合后，终于走出了自己的第一步，走进第五格。白若瑶看他这样，毫不犹豫地走出自己的最后一步，进入 E5 格。刘万胜小心翼翼地抬起头，看着面前的年轻女人，他一脚踩了进去，进入 A2 格。啪嗒一声， A2 格的灯熄灭了。 叮咚，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